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刚才天气预报大家听到了哈，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伴有雷电，一句话，早点回家。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东京奥运倒计时，关注刘国梁率领15人战队出征东京，中国女足今天也启程前往日本，21号首战巴西女足，中国赛艇队兵发东京，夺取竞赛成绩，精神文明双丰收。阿根廷男篮奥运12人名单当中呢，是由41岁的斯科拉来领衔的，麦基入选美国男篮名单，这样他们12人的奥运名单凑齐了。奥运男篮实力榜，澳大利亚排第一，美国男篮排在第3。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亮点为您解读一下，主火炬会远离体育场。东京奥组委呢将会为巴赫等举办欢迎会，说规模很小还不吃东西。奥运村首次出现了新冠病毒阳性病例。我们还会关注14运会及残特奥会圣火在延安点燃，张玉宁、张稀哲点射建功，国安昨天2-1力克河北，吴磊加入西班牙人的合练，未来4年的欧冠决赛举办地已经敲定，黎巴嫩国家队突然宣布换帅，宁波富邦也完成了中国篮协首次注册，将会重返 CBA 联赛。冬奥会方面，关注国家体育场鸟巢，冬奥会的开闭幕式建造改造工作呢已经计划在10月完成，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话题是你和你有这个和体育相关的徽章吗？哎，怎么小丽突然问这个哈，有没有和体育相关的徽章？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呢，今天在北京2022年的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启动了，就是今天的事儿。与此同时呢，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成立，这个可能对一些徽章的收藏爱好者呢是一个好消息哈。那从今天开始，北京冬奥会赛前每个星期六和赛事期间每一天，徽章交换中心都将组织奥运徽章交换活动。截止到目前，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当中已经上市的徽章有662枚，其中不限量徽章342枚，限量徽章有320枚，深受奥林匹克收藏者的喜欢。那么这次设立的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呢，也是历届奥运会当中开放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官方徽章交换中心。冰与火的澎湃奥林匹克徽章展也随时拉开帷幕。那么这一次的展览呢，将会展出全国12个省市区的60位奥林匹克徽章收藏者制作的936个标准展盒，展出徽章9000多枚，采用标准化的展览模式来展出奥林匹克徽章，这也是中国奥运徽章集藏爱好者们的首创，为奥林匹克徽章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中国智慧和解决方案。据了解说呢，这一项文化周特别还推出了奥林匹克格言徽章、奥林匹克价值观徽章和徽章交换中心纪念徽章，其中奥林匹克格言徽章的限量发行呢是2022枚，奥林匹克价值观徽章限量发行2022套，徽章交换中心纪念徽章仅限北京2022特许商品旗舰店这个地儿才有销售，别的店没有。限量徽章的模具呢在店内是同时展出的。在这一次的活动期间，冰与火的澎湃奥林匹克徽章展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展出之后，还会看天气的情况去北京动物园巡展，此后呢还将在更大范围当中来进行巡展，让奥林匹克徽章文化走进学校、社区和北京冬奥会的赞助企业。也不知道大伙儿手里有没有跟体育相关的徽章啊，也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其他的朋友炫耀一下哈。当然了，这个文化周今天已经开启了，我想马上就放暑假了，也是您啊带孩子去的一个非常好的地点哈。再跟您说一下时间，从今天开始，北京冬奥会赛前每一个星期六还有 赛事期间啊，那就是冬天的事儿了哈，雪花飘起来的时候的事儿了。徽章交换中心呢，都会有官方组织的交换活动。那如果您也是这样的爱好者哈，可以关注相关的信息。东京奥运倒计时。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东京奥运倒计时的内容。今天上午的7点左右，中国乒乓球队从国家体育总局出发，启程前往东京。刘国梁带着多位教练和运动员亮相了，大概有100多位球迷哈去现场送行。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燕的报道。 今天早上7点不到，国家体育总局天坛公寓门前便聚集了不少球迷。他们起个大早赶来，就是为出征东京奥运会的国乒代表团送行。在现场，一位马龙的球迷说：“ 来给马龙送出征，为奥运健儿送出征。这个是我们马龙的应援服，上面写的是马龙。喜欢他的一开始是因为，里约奥运会看了他的比赛入坑，非常非常喜欢他打球的风格。然后深入了解以后，发现他这个人不仅球打得好，人品好，球品也特别好，就是他的人格魅力和球技都征服了我。” 当被问到对国乒队此次奥运之行的期望时，有球迷表示：“ 第一还是安全嘛，就是能平安的归来，然后第二还是希望他们在赛场上能发挥出更好的成绩。” 此次出征由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率领的15人战队，今天上午以包机前往东京，正式开展东京奥运会征程。据了解，国乒战队在抵达东京后将入驻奥运村，也将是首批入驻奥运村的中国代表团之一。明天开始，参赛队员们将在教练们的带领下前往东京体育馆进行赛前场地适应训练。这是历届奥运会中国乒抵达举办国最晚的一次。以往国乒都会提前20天抵达，以便参赛选手提前适应当地的环境。而这一次为了防疫考量，国乒严格按照日本组委会要求，仅提前了6天入境。 另外，今天早晨，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也从位于河北香河的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出发，前往首都国际机场，飞往东京，参加即将开始的女足的比赛。到达东京之后呢，还会转场到仙台啊。我们第一场比赛是北京时间的7月21号下午的4点钟，首战巴西队。几天之后，24号还是下午的4点钟，迎战赞比亚队。然后在27号晚上的7点半。中国女足将会迎战小组赛的第3个对手荷兰女足。今天上午呢，中国赛艇队也从北京顺义水上基地兵发东京了。那昨天上午呢，中国赛艇队皮划艇队训练结束之后，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苟仲文和副局长李建明一行也是到水上基地啊，召开了出征东京奥运会的动员会，勉励运动员和教练员奋力拼搏，争取创下竞赛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那么健儿们也表示说，不负时代，挺中国，这个挺就是赛艇的挺，不负韶华，祝传奇，船呢就是啊咱们的这个赛艇赛船的这个船哈。再来关注其他的球队，阿根廷男篮公布了奥运会的12人大名单，是由41岁的老将斯科拉雷领衔的。现役的美职篮球员呢，阿根廷队当中有3位，分别是掘金球员坎帕佐、尼克斯的球员维尔多萨，还有雷霆的球员戴克。阿根廷男篮一直都是世界篮坛的超级劲旅，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阿根廷男篮黄金一代由吉诺比利、斯科拉领衔，不仅在半决赛击败了美国梦之队，还最终获得了奥运会的金牌。尽管吉诺比利等一些名将相继退役，但是这支球队在2019年的男篮世界杯上依然是在老将斯科拉的带领之下打进了决赛，最终是不敌西班牙队啊，获得了亚军。41岁的斯科拉依然没有退役，他将职业生涯第5次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率领球队去征战本次的东京奥运会。那么在奥运会当中呢，阿根廷和日本、西班牙以及斯洛文尼亚在 C 组。来看美国男篮，据报道说麦基入选了美国男篮的名单，这样他们就补齐了12人。之前比尔和勒夫退出，那么马刺的前锋凯尔登约翰逊补进来之后，再加上麦基，一共就12人哈。麦基这个赛季随着掘金打进了西部的半决赛，常规赛出场46次， 场均可以贡献14.7分钟，有7.3分、5.2个篮板、1.17次盖帽的表现。季后赛呢，出场8次，场均12.8分钟，可以贡献5.6分、4个篮板以及1.12次盖帽。目前呢，这12人呢是霍勒迪、利拉德、塔图姆、米德尔顿、布克、拉文、格林、格兰特、杜兰特、阿德巴约，以及刚才说到的麦基和凯尔登、约翰逊。那么，不知道这12人是不是还会有变化啊？那今天呢，国际篮联也公布了今年东京奥运会男篮的实力榜。现在看，美国队是排在3。那根据国际篮联公布的这个实力榜，排在前3的是澳大利亚、西班牙和美国。虽然美国是过去3届奥运会的金牌得主，但是今年他们出师不利，像说到了比尔和勒夫两位大将都退出了，而且在之前的热身赛呢是1胜2负。这份榜单排名第4到第12的依次是尼日利亚队、斯洛文尼亚、法国、意大利、阿根廷、德国、捷克、日本和伊朗。说到美国男篮，我们再介绍一下他们女篮的情况。今天他们热身了，美国女篮也是跟男篮似的，在热身赛当中遭遇到2连败，他们67-70不敌澳大利亚女篮，遭遇到热身赛的2连败。那么他们第一场的对手是 WNBA 全明星队，也是85-93输的哈。那这支澳大利亚女篮当中呢，应该说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哈。那今天呢，巴西排协也公布了。男排二传手布鲁诺将会来担任巴西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旗手，他们的女旗手是柔道选手夸德罗斯。布鲁诺也成为了俄罗斯男排的米哈伊洛夫以及多米尼加女排的李维拉、韩国女排的金软景、智利沙滩排球选手马尔科格里马尔特之后又一位担任开幕式旗手的排球运动员。今年35岁的布鲁诺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带着巴西男排夺得冠军，他们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过银牌。那女选手来自于柔道哈，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33岁的老将，叫凯特琳·夸德罗斯。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呢，她就获得过柔道的女子57公斤级比赛的铜牌。这是巴西选手第一次能够在奥运会个人项目当中获得奖牌，他也是今年泛美锦标赛63公斤以下级的冠军。今天呢，东京奥运会的官方对开幕式的亮点也进行了解读和介绍。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将会在7月23号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钟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呢？当然现在是保密的哈，开幕式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是严格保密的。虽然到时候没有观众，但依然可以看到烟花，运动员也可以听到他们欢呼声。每一个参赛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团呢，都会跟在古代奥林匹克发源地希腊和本届奥运会东道主日本之后进入到体育场。在运动员和官员以及教练员宣誓之后，奥运会将会正式宣布开幕。当圣火来到奥林匹克体育场，奥运圣火被点燃之后，还是和以往一样有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那和往届不同的是，奥运会的主火炬这一次会远离体育场，位于东京滨水区。那么本届奥运会宣誓环节有哪些不同呢？开幕式上最具象征意义和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宣誓环节了。在东京2020奥运会当中，为了强调团结、包容、非歧视和平等的重要性，奥运誓言进行了大幅的修改，宣誓的人数也从3人增加到了6人，包括2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和2名裁判。这符合国际奥委会和东京2020奥组委推动性别平等的目标。那么谁是开幕式的幕后主创呢？执行制作人日志贵之来负责领导整个创意团队，野村万斋协助他的工作。那么野村万斋在去年奥运会推迟之前呢，就参与了开幕式的策划工作。那这一次的开幕式的理念是什么呢？将会围绕几个主题， 但呢，这几个主题都是基于一个理念，就是通过运动员的积极表现和体育的力量，奥运会可以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鼓励。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叫 Moving Forward， 前进。而开幕式的主题是情同与共， United by Emotion。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东京2020奥运会呢，将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届奥运会，因为这一届大会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来举行，所以呢，也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世界上呢，由不同年龄、不同国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组成。现在由于疫情的缘故，在地理上是被隔离了。这就是为什么东京2020奥运会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运动员的竞技表现，体验同样的喜悦、兴奋或者是失望。运动没有国界，东京2020奥组委相信，这一笔无价的财富将会通过情感将世界团结起来。虽然彼此分离，说着不同的语言或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那么在开幕式上，东京2020奥运会希望重申体育的意义和奥运的价值，对过去这一年共同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和钦佩，也希望给未来带去希望。人们希望开幕式可以传达出日本有能力庆祝我们的差异共情，并在共情当中肩并肩的生活。这是东京奥组委今天给出的一些开幕式的看点也好或者是意义也好，包括开幕式的一些解读也好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东京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像滑板、冲浪还有竞技攀岩等这些大项首次亮相，增加的这些项目主要也是为了能够吸引年轻人来提升奥运赛事的活力，客观上为东道主日本提供更多的争金夺银的机会。那么在2014年12月，国际奥委会已经通过全会通过了奥林匹克2020议程，围绕可持续发展、提高公信力和吸引年轻人提出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相对灵活的设置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东道主呢可以提议增项，滑板、竞技攀岩、冲浪都有着深刻的年轻和时尚的烙印，也是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所以说2016年8月份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全会也是表决通过冲浪、滑板、竞技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等五个大项进入到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那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表决之后也说现在的年轻人有更多的选择的机会，不能指望他们找上门来，我们必须主动作为。东京奥运会的滑板比赛是分成碗池和街式小项，产生4枚金牌。咱们国家有2名女选手张欣和曾文慧分别将会出战碗池和街式。像张欣曾经拿到过雅典亚运会雅加达亚运会的铜牌。竞技攀岩呢也是设男女全能2枚金牌。参赛选手将会参加速度、抱石、石头的石、抱石、难度3项比拼，决出冠军。中国攀援队有2名00后的运动员，潘于飞和宋艺玲将会分别参加男女全能的比赛。而冲浪呢安排在太平洋沿岸的千叶县来举行，一共有20位运动员参加，男运动员10位，女运动员10位，一共产生2块金牌。中国冲浪队近几年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国际高水平运动员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们没有参加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没有获得资格。另外像棒垒球在日本就广受欢迎了，也是堪称日本国民运动。在世界棒垒球的联盟最新排名当中，日本的棒球和垒球都是名列前茅的。和其他4项首秀的项目不一样的是，棒垒球是再次回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上一次呢还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出现，当时日本垒球队是勇夺冠军，日本棒球队排在第4。这次重新回到奥运会也被视作是东道主冲击最高荣誉的重点的项目。那么空手道是东京奥运会新项目当中的金牌大户，设了8块金牌，日本队在这个项目当中是具有一定优势的，派出了多位运动员参加。我们国家有2位女将尹笑妍和龚丽将会出战空手道赛场。尹笑妍呢曾经获得过雅加达亚运会的冠军，奥运积分排名女子61公斤以下级的第1，所以这也是咱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冲金点。刚才提到的这5个大项当中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在柔道、射箭、射击等项目当中也是新增加了混合团体赛， 还在拳击、自行车、游泳等项目当中新增了小项。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外的奥运会部的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杜比呢，也是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哈，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时下非常热门的霹雳舞也会进入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那么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呢，应该还会有新的项目加入。这就是奥运会的魅力所在，它将不断的成长，并且反映体育运动的发展趋势。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日本这边的准备工作。今天东京奥组委的主席桥本圣子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18号晚上将会在东京都内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等在内的人士举行欢迎会，人数呢是在40人左右吧。他表示说，欢迎会从一年前其实就已经决定了，规模非常小，我们也不会吃东西。国际奥委会的奥运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杜比在接受奥林匹克信息服务这个采访的时候啊，说奥运会推迟一年举办，所有参与者和缩减办赛规模、节省支出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日本公众应该为举办奥运会感到自豪。另外呢，东京奥组委今天确认奥运村已经出现了新冠肺炎病毒阳性的病例，这是东京奥运会首例阳性病例。这位人士入境日本的时候呢，在机场的核酸检测结果是呈阴性的，但在之后奥运村当中的每日筛查当中又被检测出是阳性，目前这位人士呢正在酒店接受隔离。东京奥组委的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表示说，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不会透露患者的国籍信息，因为人们可能会根据国籍信息猜出患者具体是谁，透露患者个人隐私。那他表示说呢，并不清楚这位人士是否接种过疫苗。据统计说，16号当天共检测出与奥运相关的阳性病例有15例。那从7月1号以来呢，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45例。那按照东京奥组委发布的防疫手册，所有外国或者是地区奥运代表团成员到达日本之后，还是需要每天接受一次核酸检测的。另外据报道说，在大阪府全佐野市备战的乌干达东京奥运会代表团当中呢，有一位男性的举重运动员失踪了。那今天市政府工作人员和当地的警方还在积极的寻找他。失踪的这位举重运动员呢，叫塞奇托莱科。据官方透露说，塞奇托莱科在宿舍留下了一张纸条，写着我不会回到生活艰难的乌干达，我想在日本工作的纸条，并在最近的车站买了开往名古屋的新干线的车票。那据了解说呢，他们代表团的成员和护照代表团的成员的这个所有的护照都是由代表团的领导来统一保管的，所以他走的时候并没有携带。塞奇托莱科在集训开始之后，自己的这个世界排名下降，因此就失去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本来呢，他在离开之前原计划是和前往选手村的其他的成员一起会合的。好，以上就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包括白天为您可以盘点到的最新的和东京奥运会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今天呢有特别的活动，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已经启动了除了在北京2022官方的特许商品旗舰店有一些相关的内容之外呢，每个星期六在咱们冬奥会开始之前的每个星期六和赛事期间的每一天，徽章交换中心呢都有官方的交换活动，也是从今天开始的。不知道大伙是不是徽章收集爱好者不知道您有没有和体育相关的徽章，也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哎呀，看到了青林少年给我们分享了这个，这是学校运动会的自己家的我觉得他这个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而且您这个图案明明就是奥运会的图案嘛，还有五环标志呢草球也争春说，90年北京的，还有08年奥运会时候的这个门票都还留着呢，收藏着呢。90年亚运会时候的那个门票你也留着呢，那个我没有，我跟您一样 也是08年残奥会的门票，我有那么一张也留着呢，那是咱们闭幕式的门票，非常具有纪念意义，收在了我的小本本里啊，藏来藏去可能就藏的就找不着了，经常就是特别珍贵的收藏起来然后就找不见了哈。曼联说我是特别想有一枚这样的徽章哈，那所以刚才我给您推荐呢，您可以有空的时候去一下咱们的旗舰店啊，也可以自己收集一些哈，有时间的话可以找个机会跟其他的朋友交换交换哈。换徽章呢是每一届无论是冬奥会还是夏季奥运会非常有意思的群众参与的活动，我也曾经目睹过哈，只有有过收藏的朋友才会有这个瘾哈，才会有这个有意思的这个参与的这个兴趣，所以说也请大家吧试试看哈，可以带孩子们尝试尝试，长不少知识呢。毛丁香义哈在微博上说，有啊，有过长城杯的一套四枚，结果现在找不着了，你看跟我似的藏来藏去就找不着了啊。这个北京五号线的这个是巴西奥运会的徽章哈，我们就说这个吉祥物长得四不像的，又像猫又像猴啊，这个四不像的这个标志哈，对，这是上一届的，我还有一个吉祥物长这样。说什么话题都躲不开家里人晒晚饭的这个图片哈。好嘞，您在家慢慢做着晚饭，也一边听着节目和其他的朋友一起互动，我们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回来给大家介绍其他综合消息。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九号中文的带球，中路往前。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女足一路势如破竹，小组赛2-0、5-1击败瑞典和丹麦，逼平美国，和东道主携手晋级半决赛。 好机会！哎呀，没有起脚射门的角度，好球！梅海英，就进了，漂亮！梅海英。在比赛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一脚把巴西队踢出了决赛，把中国队 半决赛替补上场10分钟的韦海英两次关键球，中国女足3-2力挫巴西队闯进决赛。世界女足运动发展相对较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国际奥委会首次将女足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一共8支参赛队。中国女足凭借1995年世界杯亚军的身份直接参赛，队中拥有技惊四座的射手孙雯、左边路快马赵丽宏、核心指挥官刘爱玲、后防铁闸范蕴杰和温丽荣、门神高红等一众优秀球员，被誉为黄金一代。赛前孙雯面临艰难选择，1996年初孙雯受伤摘除了半月板，等到奥运会开始时，她的膝盖还是无法正常弯曲。回忆往事，她说，一上场我就不知道疼痛，但是一下场我走路就一瘸一拐。 中国队穿着红色球衣出场，这场比赛将产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第一块女子足球的金牌。这场比赛里，中国队的出场阵容和前面几场首发的主力阵容基本一样，只是12号温丽荣因为在半决赛里吃了一张红牌，今天停赛不能上场。中国队的出场阵容门将是16号高红、2号王丽萍、3号范蕴杰、5号谢慧琳、6号赵丽宏、9号孙雯、10号刘爱玲、11号孙庆梅、15号施桂红、13号刘颖。上半时比赛已经打了30分钟。 1996年8月1号，亚特兰大奥运会女足决赛。 赵丽宏一个直传过顶球，好机会，球进了！ 中国队的九号孙文在上半时的31分钟攻入一球，将比分扳成了1-1。下半时的22分40秒，美国队一次断球反击在右路突入。实际上，这个九号米亚哈姆呢是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来拿球，而且呢参与了进攻，是他传给了14号。这个球应该判他越位，他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来拿球获得的利益。 中国队最终1-2不敌美国，获得了奥运银牌。这是中国女足距离奥运金牌最近的一次。事隔多年回忆往事，中国队曾经的十号刘爱玲依然觉得可惜。 肯定有一些不甘心，场上就是你得服从裁判，足球不光是看技战术，可能还有一点运气。 奥运会结束之后，孙文甚至两个月没有办法正常行走，她杰出的表现赢得了穿裙子的马拉多纳的称号。2000年，孙文被授予国际足联20世纪世界足球小姐称号，这是目前为止中国人在足球领域上取得的最高荣誉。 胸前有这个国旗的时候，那种责任，那种自豪感，作为一个运动员非常幸福。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哈。听到以前女足的阵容真是太豪华了，很多人问温丽神女神，是啊，温丽蓉女神，是，还有孙文女神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不知道您有没有体育徽章，因为今天启动了北京冬奥组委的首创的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冬奥会赛前每个星期六以及赛事期间的每一天，徽章交换中心都会有交换活动。如果您是收藏爱好者呢，请关注这个信息，所以和大家一起互动哈。刚才有朋友说有，现在有杭州亚运会的了，那是这一抹风情新进刚入的哈，因为亚运会还没开，那您前段时间是去杭州了哈。还有这个盼盼的啊，看到五号线的盼盼的徽章，这个我小时候也有一个，应该收藏在我的针线盒里。5434说，2003年上大三的儿子参加过北京国际马拉松，跑完全程，当时还获得了一个纪念的奖牌，也收着呢。歪这个朋友说，我有一个亚运会吉祥物的勋这个徽章，那我猜您是不是也说的是盼盼呀，是这个类型的哈。其他的朋友呢也在聊，有朋友说唯有战斗说，真是不错，学校运动会的奖牌哈，我们学校的时候开运动会哈，那会儿就奖个运动袜呀、运动服啊、修正液呀、什么涂改液的，这是文具，是经常可以在运动会上见到的奖品，已经很羡慕您了。如果您得到这些这个奖品的话，说明您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啊，起码在年级里可以名列前茅的哈。我觉得一般像这个奖品得完之后都舍不得使，像本儿发完之后哈，都不舍得往上写字哈。刚才说到孙文他们这一届的这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银牌，很多人都说以后再也没得过了。我们一直都在艰难的行进当中哈。还晒了这个国安的钥匙扣啊。对，这是咱们最近的一个俱乐部，距离最近的，心里的距离也最近的哈。刚才曼联也说，我有一件国安的勋章啊，也是跟这个钥匙扣有点像的哈，那您可以晒一下。好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第一时段我们主要说的是即将要开始的东京奥运会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全国第11届残运会及第8届特奥会的圣火采集仪式，今天在陕西的延安举行。上午的8:30左右，圣火采集仪式呢在延安市的宝塔山下星火广场拉开的帷幕。15分钟之后，奥运冠军郭文俊和残奥会的冠军翟翔在圣火少女的陪伴下，在柴火器前引燃了圣火。随后，两位冠军手握柴火棒，在现场观众的注视和热烈的掌声中绕场一周。最终，圣火被放入到火种灯暂时保存，由延安出发，奔向西安。8月16号到9月12号，全运会和残特奥会的圣火将在陕西省内进行28天14站的传递活动。首站起跑仪式将在8月16号的西安市南门广场来举行。9月15号，圣火进入到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 点燃十四运会的烛火炬塔。那么10月22号，圣火将进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点燃残特奥会的火炬塔。郭文俊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2008年我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参加奥运会，今年又可以在家乡参加全运会，真是百年不遇，感到非常的荣幸。能作为圣火的采集人，在这里点燃圣火，觉得非常的光荣。全运会上我将打最后一场正式比赛，希望能够尽全力给自己的射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即将奔赴东京参加残奥会的翟翔表示，今年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首次在同年同地举行，采用两火合一的传递方式，也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残疾人的体育事业。十四运会期间，延安将会承办乒乓球和摔跤等项目的比赛。我们来说说昨天晚上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五轮的补赛，在苏州赛区下雨了。国安队依靠着下半场的2记点球，2-1战胜河北队，豪取3连胜。现在我们暂时排在 B 组的第二啊，而河北队则是遭遇到赛季的首次失利，因为在前四场比赛他们是2胜2平。对于昨天这场比赛，我们请王毅来给大家做回顾。 北京国安和河北队的补赛在江阴的暴雨当中打响。受到天气的影响，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打出流畅的配合，特别是以地面传控见长的国安队更是空有近60%的控球率，而威胁对手球门的机会却寥寥无几，只有张稀哲的一脚远射射正球门。上半场双方战成0-0平。比赛的转折出现在下半场第五分钟，国安队反击中张玉宁突入禁区被门将池文一扑倒，张玉宁亲自主罚点球，一蹴而就。 这是一场很困难的比赛，特别是刚开始那20分钟，因为雨比较大，那个球踢起来很困难，经常在半中间会停下来。对手呢又是一支不错的队伍，他们组织性很好。在我们接完球以后，他们必须那个攻出来了，这样呢整个比赛就拉开了。所以呢，就像我期待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穿透他们，把他们拉得更开，然后创造更多的机会。然后在另外一次反击的机会中，我们又进了一个球。 就像主教练比利奇所说，场上平衡被打破后，比赛进行得更加开放，河北队增加了进攻力度，而国安队则努力抓住反击的机会。第83分钟，于大宝前场抢断后突入禁区，河北队后卫忙中出错，背后铲球放倒于大宝，国安队再一次获得了点球良机。而这次张稀哲爆射中路将比分扩大。比赛唯一的遗憾是在临近中场时，国安队禁区前沿防守注意力不集中，被河北队外援塞尔纳斯远射破门，没有能够实现零封。 只不过在2-0以后，我们有点放松，让他们踢起来了，所以让最后比赛最后的结束阶段呢，有点让人比较着急。但是呢，作为这个阶段的第一场，我们开始还是不错的。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快速的恢复，为下一场做好准备。 不过最后国安队还是以单外援阵容击败了三外援出战的河北队，如愿的拿到了三分。赛后主教练比利奇表示，面对人员困扰，只有依靠队员们的拼搏。而比利奇对于外援金民哉的表态，似乎意味着韩国后卫和国安渐行渐远。 我们只要知道自己手里有什么就可以了，不要去想什么没有的。相信我们用现在手里这些队员也同样能够打出很好的比赛来。金敏在现在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我甚至也不期待他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我现在知道的就是我要利用好我手里这些人来打后面的比赛。今天打比赛的这些人，名单上这些人，再加上几个伤病，可能就要去完成今年这个赛季。昨天我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就是你们会看到一支完全不同的国安了。对俱乐部来说，今年这个赛季也会很艰苦，就像其他中国大部分俱乐部一样，都会是个艰苦的赛季。所以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精神，用我们的性格，加上把部分队员的能力再提高一些来弥补，没有其他的方式，只能是为全队去做拼搏，去牺牲。 据了解，几名伤号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但是前锋巴坎布已经完成了隔离，将会在今天进入赛区和球队会合，但是能否出现在周一与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当中，还需要教练组进一步评估巴坎布的身体状态。 在这场比赛当中，河北队的潘喜明和张玉宁拼抢的时候呢严重受伤倒地，受伤之后呢就被第一时间送到了苏州赛区指定的医院进行检查，初步诊断是右腿前交叉韧带撕裂。那今天上午呢已经安排他离开赛区来北京进行专家会诊，如果要是进行手术治疗的话，那就时间长点了，得6个月左右的康复时间。尹洪博在个人的微博当中就说了，说我们等你回来啊，加油兄弟。那赛后张玉宁也在微博上表达了歉意，说在这儿对潘喜明和他的家人说声对不起，真的是心里过意不去，都是靠腿吃饭的，真是希望那一次冲撞从来没有发生，甚至希望最后受伤的是我而不是你兄弟，希望你能坚持住，希望你不要有大事儿啊，抱歉。那在星期一7月19号下午的4点半，中超联赛的第六轮，北京国安队呢将会对阵天津金门虎，当然体育广播也会在这个时间来为大家做转播。那国安近6次对阵天津金门虎的比赛都是取得全胜，而且我们打进的球呢有16个进球，对方打我们有5个进球。那么金门虎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球队哈，虽然前五轮是1平1胜3负的成绩，还算是压住了大连人队和武汉队，但是人家大连人和武汉又有外援又补强的，所以说对于天津金门虎来讲啊，这场比赛也是我们的拿分的一个比赛，也是他们球队哈比较困难的一个比赛吧。希望咱们能够巩固战斗力，能把这个稳定性保住哈。金门虎这边呢，只要别大比分出现，应该就是他们的期待了。申花这边昨天有30个球员跟着球队一起去了苏州，包括还处于康复期，很难赶上这段比赛的曾诚和彭新立。队伍当中有莫雷诺、阿德里安、约尼奇、巴索戈、金信玉5个外援，哎呦太豪华了，也是16支中超球队当中仅有的5支集齐5位外援的球队之一啊。参加世锦赛参加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的国足队长吴曦也已经回归了，他跟这个球队训练了1周的时间。那7月19号晚上的6点半，比咱们的时间晚一点，在昆山体育中心，他们遇到的是大连人。而山东这边呢，他们的球迷比较关心的就是两位核心外援格德斯和莫伊塞斯归队的问题，就说这两个人一直都在塞尔维亚等待哈，但是截止到目前都没有能够完成归队。另外据巴西媒体报道说呢，25岁的格德斯正在寻求和俱乐部提前解约，希望能够回巴甲踢球，因为巴甲有很多支球队对他感兴趣，像米内罗竞技、圣保罗、克林蒂安等等。格德斯和山东队的合同要到明年夏天到期，从2018年夏天来到山东以后呢，为球队出场过53次，打入27球、6次助攻，但是他在泰山的经历不算是顺的。李霄鹏指导执教的时候，他始终都没有一个主力的位置，郝伟豪指导上任之后呢，就成了球队的主力核心，很多球迷也是非常喜欢他，但是由于现在疫情的缘故吧，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够继续留在山东队哈。西班牙当地时间16号，中国球员吴磊已经加入到了西班牙人的新赛季合练，那他在当地时间15号在落地之后就接受了体检，第一时间就回到了球队当中，距离他结束国家队世界杯选赛的比赛的时间哈，刚好是1个月，期间包括2周的国家队补充训练和1周的隔离。那么北京时间的7月22号1点，西班牙人将会迎来对阵拉斯帕尔马斯的热身赛，这是西班牙人新赛季的首场热身赛啊。这是吴磊的情况，还挺顺的哈。那接着呢，就顺着吴磊啊，咱们来说说欧洲的一些动态。德甲沃尔夫斯堡官方宣布，从曼城签下了德国 U21 国家队的成员恩梅沙，他会穿10号球衣，和新东家签到2025年的夏天。2020到2021赛季，恩梅沙曾经被曼城租借到了安德莱赫特效力，在这个赛季的比利时甲级联赛当中打进14球。那在之前啊，19到20赛季呢，他也有过租借到狼堡的经历。欧冠联赛公布了2022到2025年欧冠决赛的举办地，他们决定明年是在圣彼得堡踢，23年在伊斯坦布尔，24年在伦敦的温布利，25年在慕尼黑。那据欧足联介绍说呢，伊斯坦布尔作为此前选定的20和21两年的决赛场地，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吧，就没有办法嘛，就把主办权给了里斯本，所以2023年他们将得到补办决赛的机会。 2021-2022 和2022-2023赛季的欧冠、欧联杯、欧会杯小组赛的抽签仪式都会安排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来进行。这个赛季的欧战小组赛抽签呢，时间是定在了8月底。这是俱乐部哈，我们再来看看中国队的对手。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黎巴嫩足协7月15号晚上公布，捷克人伊万·哈塞克来出任球队的主教练，接替本国人塔哈率队出战即将开始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12强赛。塔哈原来是国家队的助理教练，但是因为2020年6月疫情等原因吧，黎巴嫩足协就和当时的国家队主帅罗马尼亚的乔伯塔里乌，合同就不再续了，然后就让这位助理教练呢带队。他也不负众望，带着球队拿到了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的参赛资格，同时也拿到了2023年亚洲杯的入场券。按说啊，继续执教肯定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有一场比赛，那就是2-3输给土库曼斯坦这场比赛呢，他没有能够掌握住形势，提前锁定12强的参赛目标，所以也让黎巴嫩呢就想还是找一个外教。哈塞克在中东还是有一定的声望哈，那作为球员呢，也是原来代表过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参加过1990年意大利的世界杯，后来又代表捷克国家队出战过，职业生涯去日本 J 联赛踢过3年，退役之后呢，也先后在捷克、法国等多家俱乐部执教过，甚至执教过日本神户胜利船队。当然，他在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等这些西亚的俱乐部也曾经执教，打出的成绩比较出色，获得了肯定。那么在哈塞克接替原来的这个教练之后哈，未来12强赛的球队当中呢，除了伊拉克还没有敲定主教练的人选之外，其余的11位主帅都已经定位了。需要注意的是，11个人当中有4位是本土教练，除了日本的森保一和澳大利亚的阿诺尔德之外，那就是中国的李铁和刚刚接手叙利亚的马赫鲁斯。据了解说呢，伊拉克未来也会请外教，所以说12强啊，这个土帅和外教之间，那土帅是明显处于劣势的。那至于交锋的结果如何，还要看战况哈，要看疗效哈。好，再说说排球。昨天2021年的女排亚锦赛分组抽签揭晓，比赛呢是8月29号到9月4号在菲律宾进行，中国女排、日本女排都退出了本次比赛。那男排亚锦赛呢是稍后9月12号到19号在日本千叶举行，中国队呢是被分在 C 组，同组对手呢有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和科威特。亚锦赛前2名将会获得2022年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男篮职业联赛进入到休赛期，对于下赛季的赛制、球队的构成以及俱乐部有各自的看法哈。近来呢，15家 CBA 俱乐部通过新媒体平台“体育大生意”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下赛季采用主客场加上全华班的赛制。另外呢 ，CBA 也召开了临时董事会，辽宁富邦俱乐部下赛季的选秀问题呢，也是有了一定的细节规划。那辽宁富邦俱乐部呢，已经完成了在中国篮协的首次注册，通过了 CBA 联盟股东会的相关协议。7月18号，明天在青岛举行 CBA 联盟选秀大会，他们也会去。那么富邦呢，是原来 CBA 球队81队的赞助商，在2018年搬迁到江西南昌之前，81的主场一直都是在宁波的。那对于富邦的回归具体他们是在选秀方面有怎样的这个规定，我们来听北青报的记者宋翔的介绍。 在新的赛季呢， CBA 重新回到20支球队，那第20支球队呢就是宁波富邦队。在昨天CBA 进行了董事大会，并且呢进行了股东大会。会议呢一致决定在今年的选秀的时候，在首轮富邦队最多有4个选秀权，在次�轮最多有2个选秀权。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就是如果富邦队他们跟其他球队交易，或者说有些球队进行选秀放弃的话，那么富邦队呢将最多在今年的选秀大会上拥有6个选秀的这种机会。这个呢也是整个联盟为了富邦在新的赛季有足够的球员去参赛的一个重要举措。那同时呢富邦队在租借其他球队的球员数量上也要比其他19支球队要多4个。 你可以看到啊，整个联盟呢其实也是想通过一些这种规则的一些杠杆来让富邦队至少在新的赛季有足够的人数啊去参加新赛季的比赛。啊，当然说新的赛季啊，富邦队其实他们整个的实力从现在来看啊并不会很强，但是呢可喜的是我们 CBA 呢重新回到了20支球队。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无论是整个联赛的完整性以及这个整个的分组赛制的制定等等啊，都会跟之前是一样的。那之前的模式呢都比较成熟，所以呢当 CBA 回到20支球队之后啊，确实整个的联盟啊，我们期待着会有更多的这种变化跟这种面孔。那另外关于富邦队呢的组建呢，此前有一些消息指出富邦队可能从各个球队呢选择一到两名的球员啊来组建新的球队，但是呢这样的这种方式呢并不是可行的，并且呢也是不靠谱的。其实呢在整个联盟当中也并没有这样的这种决议的形成。而富邦队呢新的赛季他们组建球队的方式就是通过选秀以及租借，还有呢就是跟其他的部分的球队啊进行一些交易啊，从而组建新的球队。 明天就是 CBA 的选秀大会哈，美职篮这边总决赛第五场明天上午9点拉开帷幕，这也是美职篮总决赛第30次迎来天王山之战。此前29次历史当中，大比分2-2的情况下赢下第五战的球队，有21次捧起最终的总冠军，胜率达到72%。那就看太阳和雄鹿哈、谁厉害了。另外据报道，美职篮和球员工会达成共识了，同意2021-2022赛季将会延续季后赛附加赛的赛制。那么稍后呢，董事会和管理者还会进行投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1 F1 英国大奖赛排位赛在银石赛道结束，最终梅赛德斯车队的本土车手汉密尔顿在自己的主场1分26秒134的成绩，继西班牙大奖赛之后再次获得了排位赛的第一。第二次练习赛呢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点进行啊，还有8分的时间。排位冲刺赛将在11点半啊，北京时间的11点半开始。那这次呢是 F1 历史当中第一次采用排位冲刺赛模式的大奖赛。周末的赛制跟以前不一样哈，以前是一练、二练、三练排位赛正赛的顺序，现在是一练排位赛，二练排位冲刺赛，然后是正赛的模式。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场地的建设改造工作计划，今年10月完成，将成为北京市冬奥会工程建设的收官之作。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制冰是在冰壶赛场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有了光滑平整好看的冰面以后，才能给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而冰壶场地的制作也非常繁琐，从肉眼看上去，每一个冰场我们看到的虽然只是一层雪白的冰面，但是其实这一层冰面下面有整整7层其他的铺垫。北京迎奥汇丰智能有限公司黄永峰介绍说， 要做 N 多的功能层，大概7-8层嘛，最下边我们一般做就是防冻层，就是保证它这个温度跟底下不能换热，然后做完上面再做滑动层，然后在上面就是我们的那个整体的，最后就是我们冻冰层了。我们冻冰层就是里边那个管的间距特别的密，8公分一个，完这个上面就是有做沙层的，完做完以后，完就是上面再冻基础冰喷漆，完整体镂铬划线，完最后完成冰面，这是整体一个。 为什么说制冰工作需要非常严谨的人才能胜任呢？因为制冰的每一层铺垫，每一个环节都要按照标准来完成。冰场需要的水量是多少，每层铺设的时间点要间隔多少分钟，都需要按照严格的规定去制作，并且铺设过程是不可逆的，一旦出现失误就要全部推翻重新制作。因此这是一项需要接近于完美的工作，在制冰的人选上当然也要非常的苛刻。 我们冻完了以后，就是冻完基础冰，当达到水嘛，浇水就是一层一层浇，浇完以后它水是水平的嘛， 但是最后就是铺沙子和打混凝土，那个精度要求特别高，我们要求都是正负五毫米，就是半公分，就是越平你的冰面质量越好。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必须得严谨再严谨，就是最后必须得做一个完美的冰面。 一块冰面要完整制作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而参与制冰的人需要一整天都待在冰面上。不同于在冰面上比赛的运动员，为了保证冰的完整性，制冰者一般只能穿平底鞋，而且是长时间在冰面上行走，难免身体会有些吃不消。 每天都在，一直在冰上，我最多的时候待过在冰上整整半天吧，就是铺 logo 画线的时候，因为我要知道哪个尺寸是哪。做完效果图示以后，每一个尺寸线都是死的了，干到最后大伙都就冻得不行了，特别凉。制冰是一个非常考验体力和身体素质的一个事儿，要体力不好根本不行。 所以说制冰工作需要的正是严格要求自己、追求完美的人，不允许有瑕疵出现，才能让我们看到平整而光滑的冰面。 我来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哥大爷说，体育徽章啊，我有一枚北京半程马拉松的徽章，是那会儿啊写感想文章获得的，同样也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哈徽章。刚才看到有国安的徽章，哎，晒出来了，还是两枚，别的还挺好看的。其实实话说啊，我有的时候在马路上，比如看到有的这个车屁股后面贴一个咱们国安的徽啊，或者是在哪哪看到书包上拴着这个相关的这种纪念物的话，哎，我都会会心一笑啊。相信哈，有这样的经历的朋友可能会跟我一样哈。没有战斗晒了一张图，这个是熊猫盼盼的，这个说家里有一个宝物盒子，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图，我们家应该是放在地下室的宝物盒子里了。藏得够深的啊。说到伤员的情况，说哎呀，那这球员是不是过两天在北京就能看见了，不是说在北京康复吗？对，有空的时候可以互相这个交流交流哈。变局说了，没有徽章，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获得过军校的女子3公里第9、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还有羽毛球女子双打的亚军等等，那这些都应该是有纪念品的哈，也都是您美好的记忆。好，感谢大家的分享，接下来是走进冬奥会，咱们明天再见。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5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2次、哎，不止2次，我们要演5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傍晚到明天早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出行需要防范，请您注意交通安全。进入7月以来，北京多次出现强降雨，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您尽量远离山区等危险地带，避免危险发生。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偏东风2-3级/4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7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东风2-3级/4级，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非常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